在左边右边冲下跨进了古典的梦，表情在失落怒目又往往有什么重复，忽然神念不如记得忘记要做什么，才知道哦原来你想的并不是我，不会花光会有跳跳脸，我会很牵挂在旁边，没想到感到期待不知道是在干嘛，不是说太阳下在我不分手不提的谎话，让个人看得到听得到怎么还有时差，长大后的城市中和我肩并肩的行走着，你应该还觉得寂寞吧，你眼前的世界好像比较快乐， 冷静才发现爱并得不轻。

看的世界选一个牌，谁让我们哭泣，留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再相遇，总是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都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青天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句消息给你，谁发出这天地，又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先离不开，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，总是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

爱错放你的手。